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2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昼8点05分，今早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首先睇返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去到顺和广场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开始车多噶啦。 管道口不过暂时系无需要间封置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咧，啱啱啊到嘉美广场嗰边噶，好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排返去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噶。 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返去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反方向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咁新界区嘅思瑞出九龙啊，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啊，排返去小沥源啦吓。好啦，琴日警方啊，终于喺天水围拉咗个名枪痴啊，咁啊专用啲长枪咧喺住所挖苗向等巴士嗰啲途人，哇，当啲人啊系活靶咁啊，结果最少啊造成啊2名途人啊受重伤噶，一个争啲射爆眼珠啊！ 啊！呢啲人呢，藏有大量违规高杀伤力嘅气枪，不在话下啦，仲要射向啲人，一定要重判啊！各位家长，唔该你关心一下小朋友，关心一下嘅年轻人啊，教导一下佢啦吓，切勿以身试法啊，老友。好，揸紧车，各位，早晨大班，有咩关照？ 枪支啊！ 枪支啊，佢就好鍾意玩气枪， 中意玩气枪，唔系中意玩射人噶嘛，条癫佬嚟噶，拉火监啱啦， 真系要重判啊！呢啲 枪支呢，得罪咗，中意枪嗰啲人啊， 啱啊，啱啊，啊啱啊， 要分开佢哦， 枪就唔系我哋射人， 可以长枪射500米以外，算唔算系劲嘅咧？ 非常厉害啦，呢个招意已经超过晒啦，佢仲要用啲钢珠啊，不得了啊，真系， 如果超过2个招意呢，就犯法。 系啦，呢啲可以直情系当真枪办噶啦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 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我哋而家最紧要系有秩序，令到需要嘅市民咧系可以买到。我希望我听到你哋讲咧，你哋系完全同意嘅。我亦都希望你会后你即刻去处理到，即刻接翻条热线啦。冇理由要纳税人俾钱嚟帮你做生意嘅。 你做生意咧，当然我唔可以教你。不过即系你冇理由系有人要货，你又有无限供应，系竟然会脱货噶嘛？系咪？ 所以我係完全唔理解呢樣，尤其是你過去兩年，你都話根本農曆年嘅貨量咧都有所估計噶嘛。 我嘅局嘅同事就係聯絡緊零售商同分銷商，就係約緊佢哋咧跟住嗰一兩日要開個會。咁當然我開個會主要嘅目的唔係純粹淨係跟進一個指控啦。呢個如果屬實的話，我哋亦都肯定咧。 就要敦促，即係業界係唔好做咁樣做啦，就希望有關嘅市民啦，都比較真係考慮下咧自己嗰個負擔能力。我哋一路睇住咧嗰個按揭對入息嘅比例咧，其實而家咧係超過咗佢嗰接近20年嘅嗰個平均數，咁所以我哋係對嗰個樓市咧係比較憂慮。 林毓華，早晨早晨，8點09分，早晨，禮拜三，再唔知係過年，林毓華， 有幾日啦？ 幾多日？ 2月15號啊嘛， 大佬問你幾多日都噏唔出，真係， 今日6號啊嘛，4日啦， 冇啊，咁就有4日咯，咁啊4日就得咯，你一係就話已經過咗年啦，一係前日咧就係呢個出個計法啦，嘛，黃師傅啊，聽黃師傅講，有， 力發 嘅， 係， 爛泥就付唔上劈噶啦，你睇下呢個咁嘅唐英年同呢個梁振英咧，你就覺得咧，如果我哋香港冇普選咧。 找兩個一個爛蘋果一個爛橙給你選你真的很難選擇先說一個爛橙梁振英六八九他總是以為自己很聰明這個人真是不知所謂所以我們說他遺棄有病是有病的真的病態你看到的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告訴你人都知道你去維園當然是好好招呼你的他是故意的你記住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撩你都幫我動他接著就出來喝你你看到的每天你看電視他出來說話後面都有一群人嘈冤巴閉的他是選擇那個場面的他就想製造一種假象給爺爺看 比較保守的香港市民看香港就是有一群刁民我每次出來說話後面有人吵冤巴閉我去花市就被人暴力對待扔過那樣的膠波叫暴力對待那個是戰腰他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你記住這口是很奸的你看到的昨天 你聽到你口之喉說我告訴你為何每次在電視機面前這樣說話你就說我不要教他你現在不出了道理了我就是叫你不要教別人別有用心別有用心人家不用你教他故意要製造混亂場面當年我都告訴你我選舉那年你記得最厲害就是我去到這個秀茂坪你給那幾百個阿伯圍著你圍著阿伯 我都跟你說為何你不立即仆下我們永大哥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有體育精神在禁區仆下當場點席球馬上吹雞判了十二碼你站回來立即卡卡聲笑龍虛作假他就是喜歡這件事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就要給爺爺看還有一件事他要給香港做一些比較保守的市民我有些朋友是這樣的 他看電視就很生氣了他經常覺得牛長毛這些壞人他永遠不會想為何長毛、牛這些人有市民的支持就是因這些人不惜人間保釣英雄沒有關係保釣沒有關係這些人代表了社會的怨氣他的保釣英雄是劉夢熊做幕後黑手的 劉夢熊是金主來的不用不需要捧他我是記得真是愛國報中大字標題都讚他更加不用想大家撞了板當年中聯辦還是彭清華渣撇一場誤會原來真是一場誤會搞到現在中央頭都痛了外交事件令到釣魚台的紛爭升級 現在說用雷達鎖定我簡直覺得中國有面子因為我做了一段時間我簡直覺得早就應該出海軍早就應該出飛機聽見台灣的戰艦用水炮射日本人已經很開心現在終於原來偉大祖國我們的強國用這個 飛彈對了日本人行動起來了還要告訴你你才腳軟所以總之不禁制就行了中國人站起來有槍不用用用來做什麼你這個講回梁振英、唐英年你看到梁振英的他是不停在這裡 製造社會分化你看到奶粉事件就知道了證明一件事沒有奶粉方有個方就是方言的方你看到現在香港的公敵是什麼呢政府做事就方失失公敵就是那些奶粉批發商另外一個叫高永文一早你已經知道他可以後知後覺到這個大陷十真是沒用的人就真是沒用你不夠班就是不夠班的 你一早去藥房問一下他就知道要賴貨了所以我就說落區又說去研究研究什麼鬼幾個星期然後被人找笨都不知道接著就幫人做生意幫人開直銷熱線昨天立法會那裡好像是劉慧卿罵那些奶粉佬有些不公道的 奶粉佬沒有欺負你政府跟他做直銷的你自己鑑出來做的還有一件事他初出這個大喊十 高永文走出來就很厲害，我們找了200個人聽電話，我真的以為找了200個人聽電話，原來他找了那個什麼183個電話來，就什麼都不做，不務正業，那個就政府查詢電話，直屬政務司司長管轄的，現在什麼都不做，就是用來幫奶粉佬訂奶粉，你那個梁振英，你不單止向地產霸權跪低，現在最好笑的。 連奶粉佬看到都要跪下，但梁振英就別有用心，他這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味製造社會混亂，他的社會越亂越好，等於他放完火之後他去救火，他拿著滅火筒去射，這就叫梁振英，所以你講起梁振英你就慶了，還有一件事，那你也要滅火才行，大班，昨天我聽小班的節目， 有個聽眾打電話去說了一件事我們昨天沒有說的，昨天我們罵地鐵那裡還沒罵得夠，還沒啊？很簡單的，你當你林伯在加拿大回來來香港玩，拿著兩個夾或者拿著一個夾，總之你過了23公斤，你在香港玩幾天之後或者玩一個兩個禮拜之後， 就打算上深圳走一下，上去大陸走，那你搭火車，打算搭火車去深圳，原來你阿伯，對不起，你行李過重，你不可以搭港鐵，即是搭東鐵去深圳，因為帶著行李。 如果我要為博而博就很多方法，坐巴士行路上廣州，行居居行路上廣州，你怎樣去的行李可以寄在酒店，沒得寄，我不喜歡，我回來跟著我就走了，第二天我當然接人幫我拿東西，第三我信不過跟酒店，放在機場，我告訴你有用途，放在機場，我的東西全部要用，或者我上去搭飛機回加拿大， 所以我就問你，你這個選擇權， 你又不騙我教你，這件事很簡單。 我是港鐵很簡單，你買多個夾，將它分開它，然後請個水貨佬和你拿夾，入一閘之後，大富人家連飛傭都帶著油扣，跟你入一閘就行了，上個火車就出閘就自己出，什麼都行，現在有一樣生意店。 做水貨給人拘捕，你沒事撈，幫人拖行李就行了，就上去東鐵拿定幾個紅藍白，去過重，你說阿哥，我跟你分開，分開，我幫你入閘，入完閘你自己下車過關，我不知道你那些是不是違禁品，你沒有幫人帶東西過關，就這麼簡單，有樣生意做，這個可能是羅志剛想出來的扶貧委員會。 你不知道，多一門生意做，代人帶行李上車，又是一個財路，那不用做水貨，那挺好，你站在那裡掛個牌在東鐵，代你帶行李上車，你如果帶兩個夾就不行了，過23公斤就不行了，你拿定紅盲白袋，第一期貨可居，阿叔， 大班，這個港鐵這麼厲害，這麼惡死，可能又立刻又加條附例了。 就說禁止乘客幫忙帶其他人的行李入閘，我告訴你這些不能禁的，這個你不用擔心，我送了東西給阿叔，關你什麼事，這件事就做不到的，很簡單的，現在又多了一個行業應運而生，就在車站掛個牌沒事撈的人，代你帶行李上火車，每件收100，好過做水貨啦。 又不會被人拘捕，走一轉就700元，又是大陸，又不會被人尷尬，你行李就不要讓那個紅白藍分了之後被人拿走怎麼辦，他說是他的，又要報警了，那麼差，這麼信得過，那你就把那些沒用的東西放下去，沒用的東西，入一閘自己拿回，我幫阿伯拿行李行不行，我當你阿伯我阿叔，你阿伯你賺了阿伯元，我信你不過，你幫我入閘，有什麼閘，我幫你拿著，然後職員走過來，我幫阿伯拿行李就沒有人了，不如港鐵做多兩生意，以前在機場有托運的，跟你推行李的。 找一條繩子綁住行李拉著繩子走林毓華很多事情可以有辦法現在多了門生意說回這些爛泥扶不上壁一件衛兩件衛兩個一個爛產一個爛蘋果爛產這個梁振英真是好東西現在他們很懂抽水你看到的他做這個行政長官 他想着林郑月娥第一打得第二民望高就找他做政务司司长踢走了林瑞麟第二怕林瑞麟抢他的位置他知道林郑月娥没有行现在民望低他就见到这个陈婉娴就民望高整班官轮流众星拱月陪他下区这些叫做姣婆遇着脂粉客互相抽水就跟他落区跟老人家吃饭虽开有条路刚刚去完花市虽然你昨天落去吃饭跟老人家有个婆婆跟他呻呻然后晕鬼了你说他是不是人衰呢人衰呢你明不明虽开有条路的这个梁振英还有他贱到怎样呢 這個真是賤的你去花市我們已經說了你間不粗去你去到之後你明知他做show的大家都知道他就最希望好像我這樣他最希望他老婆被人踢下地更好不過你知道現在的話他太太又再去反對梁振英的人就不是暴力的扔個褲子過去倒回頭 他是被他自己保鏢打爭的不過可能他回去梁振英就撞到那個保鏢七彩的了分分鐘罵他原因不是說他大力一點我不跌他都不見血的真的我當年都叫你不是你竅這麼像周星馳我當年叫你博出自己的頭你不記得了當然是說笑但是問題就是你看到梁振英他賤到怎樣第一你拿了人五支竹又給不夠錢買一些一百元的酒人香港人就最講大吉利是死死死現在大哥香港不跟你一起死你死你死還有一件事他夠膽告訴人我過年回英國跟兩個兒子團聚證明一件事這個梁振英不是以香港為家他過年去哪裡他做了特首之後放過幾次假你數得出三次喂做了六個月放三次假 然後現在說去英國道稅即是香港不是他家裡英國真是家裡他都搞錯了英國回英國應該是Thanksgiving的時候你不知道一件事他心是祖國他經常罵左報經常罵那些年輕人拿一支紅絲旗出來現在是幫助現在跟他教授出來 現在衰到一件事你看到特首你很簡單以後人罵他英仔在台之紅絲旗出來懷緬過去你就問一下你們的共產黨聯過年去哪個大哥還有政務司司長家人又在英國不過林鄭月娥不去因為他走了之後他多大的壓力可以做特首雖然是替代或者到時中央政府要梁振英保外就醫留在英國執冷手執個二戰隊不出奇的回不來有什麼不出奇一點都不出奇所以你說我們的特區是不是如果一日沒有普選的話 沒可能我們會有一個好的領導你看到的梁振英就示範單位給你看衰到貼地賤到不得了喂這個學十足你看看習近平他有些最窮困的地方跟工人住五星級酒店林毓華被人唱接著又說那些四星酒店沒位 然後做手腳說五星酒店收很便宜，然後酒店走出來踢爆，哪兩個便宜的，你真是，所以這些事情做show的事情一定被人踢爆，你看到高永文就知道，無端端說找200個人聽電話還以為很厲害，原來就拿了一個123去做不務正業。 接著他亦都知道那些奶粉佬欺凌那些零售商， 要捆綁，要給現錢，搞到你入不了貨， 就這麼簡單而已，很簡單。 如果現在這些藥房沒有這些尿片，這些奶粉賣，隨時倒閉的，除非你是做大陸人生意的。如果以後我經常這樣說，當年我為何反對領匯上市，就很快脆沒有藥房，只有萬寧和屈臣，現在終於發現不是領匯趕絕他們，是奶粉佬趕絕這些藥房。說說唐英年，真是爛泥扶不上壁，你現在好好地，有些人開始覺得唉， 後悔了，選一隻狼，總之找一隻豬來做好了，這個真是豬過豬，你要賣紅酒，你這麼高調做什麼？現在我們香港人說沒有飯開，沒有瓦遮頭，你就說拿紅酒出來拍賣，3000萬股價，濕濕碎而已，我的紅酒喝10世都喝不完，換一句話來說呢， 這些紅酒起碼少於他的珍藏的10%，如果這些值3000萬還要濕濕碎，告訴人家他只是紅酒，他收收在全世界各地的紅酒起碼值過10億或以上，分分鐘20、30億都不奇怪，酒是不停漲價的，你有錢，你就不要出來曬，這些叫曬命，你如果想做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再增加，你說香港要做一個是紅酒拍賣的大都會的城市，對不起，我不會同意你，你不用說反話，你的賤人來的，你如果真是想即是還有機會的，就低調一點，就不要走出來說給人家曬命，自己大把錢，你拿些紅酒出來拍賣，我不理你水緊好，因為水好，因為是這麼以過年拿一封利是好，你不需要說給人家唐英年藏酒來的，唐英年藏酒並不表示就會拍賣高一點價，你怎麼拍賣行就拍賣，我理得你唐英年的酒，因為是林毓華的酒都是酒，沒有分別的，唐英年的酒是賣貴一點，還有唐英年呢， 那需不需要整批交給詹湯臣去搞得了？ 這些不是的，這些交給拍賣行的，那是貨倉佬來的。 問題就是說，還有唐英年藏酒並不表示 就是名牌來的，因為他以前被人騙過的， 說到全世界這麼厲害，他買過假酒的，知道嗎？ 那些假酒是招呼什麼客人？ 他買過假酒，被人騙過。那些酒有沒有招呼過朋友？ 我怎知道你不讓他買過一次假酒買過兩次，老實說我真的想拿酒出來拍賣。第一，你就不要被人覺得你是唐英年這些二世祖，只是10世都不曬在那裡曬命，然後拿酒出來賣，不斷收3000萬下袋，那你怎麼還有機會？我認為他這次的行為、行動 已經等於告訴人他的前途似這樣，他這次再重出江湖想再重政，機會是零的了，他亦都公開告訴公諸世，告訴人以後我就是一個玩世不恭，我就是一個太子爺二世祖，有空就養狗住洋樓，不玩女兒就玩紅酒， 這麼簡單，所以爛泥扶不上壁，你一個又是這麼壞，兩個又是這麼壞，你想想就算今天被唐英年做了，我都覺得不會好得去哪裡。你看到他的行為就知道，到現在還在這麼得戚，大哥，收斂一點，不要曬命，告訴人家我的紅酒10世都喝不完，現在濕濕碎，我拿出來拍賣，我又不是挺戰勢，我想公諸同好過癮，說這些廢話，你見到他你就搖頭嘆息，一個人你覺得 這個人自己最大的敵人唐英年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他從來不會隱瞞他是二世祖來的現在報新聞了 8時30分D100答半新聞短打 可不可以刪動一點呢? 日均客流量會達到60.3萬人次 同比去年增長 14.8% 為了紓解口岸擠塞的情況羅湖口岸三樓原是只對港澳居民開放的自助檢查通道亦將會符合自助出入境條件的內地旅客開放 2013年春節期間香港放假4日2月10日至13日 內地放假7日 2月9日至15日 據深港節日過境小組的預測 春節期間深圳各邊檢口岸出入境的流量 將會超過420萬人次 大家留意著另一則就是說我們的警察不要帶多的23公斤行李 如果帶多的23公斤行李那400多萬人的人次要減一個 立法會保安事務組昨天討論監警會就警方處理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安排的最終報告 警方已將事件吸收教訓日後行動指令中會統一有關字眼不過沒有說到告訴我們死不認錯還有一宗消息美國政府採取行動追究2008年金融危機的元兇美國司法部周一控告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他的母公司 McCloud Hill诈骗指他在早年时对若干高风险的信贷抵押产品的评价有放水之嫌涉嫌唱好发行商和他的产品的赢取的生意最终引发了大萧条和以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告他第一现在起诉他就因为造假第二件事你知不知道较早前 這件事已經算死了老虎頭上釘蝨他竟然降低美國政府債券評級美國政府最大的極他當日這樣做我已經說這個標普死定了大班你招致批評特區政府他也死有餘辜日子都是很難過的牌都沒有了橫聲於共好第100答半新聞短打就完畢了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上班时间早上8点34分 听完林伯精彩的答半新闻短打之后这分钟有阿通阿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醒大家程上到向荃湾方向近大埔道桥底有部坏车车龙在后面的闸安村塞车的位置尽量忍让以及沿途留意警察叔叔的指示好走回对面海看看翻工车龙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环去到维园 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实施间风西区方面干落道西天桥落中环排下排下去到中山纪念公园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车龙继续枕掌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到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依然到这个康庄道桥底。 新界區的思瑞出九龍方向，這分鐘排到隔田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九龍去到浸大國際學院，有時真的不知道堂堂蠢還是昂直，無緣無故又賣紅酒做什麼啊，全港主婦媽咪在撲奶粉，市民在撲錢過年，婆婆趕緊撿紙皮，拿多十元八塊，打算穿多件衣服過年溫飽一下，你高調在那裡show call你做什麼啊，我初看到 標題，以為他拍賣紅酒拿錢去做善事，不是，完全是浪費的，浪費紅酒曬命啊，真是說真的，如果選了你都很可憐啊，好了好了，不要怒氣了，天氣先，大班，天氣報告詞，怎樣怎樣，大班，你聰明啊，通過人真是抵你紅的，怎樣怎樣，大班，你說了一件事，唐唐，如果他聽到今天他聽到我們說的話，他應該立刻走出來。 就是我拍了賣這三千萬，我捐出來做善事，我沒有人拿到份了，對不對，但現在不是，我今早立頭版，我以為他真的拿來做善事，我這麼大件事，我明明還沒那麼高調，還要放一台板，所以聽說通港不如這樣，林毓華你沒用的了，你經常說要教人做事，做教車師傅，通就可以做教車師傅，終於發現原來通不懂駕駛，因為我每次去哪裡問他，去哪裡，在這裡去機場怎麼去，他不知道，他要看相片，大哥你突然間這麼點懂，那你問我就懂得教路。 你終於發現林毓華是兜遠路的，我現在終於發現林毓華是兜遠路的人，走遠往路你跟林毓華。好了好了，聽完一節天氣報告先，現時溫度是20度，相對濕度是97%，96%，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25至65屬於輕微至偏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差。 監測站一般就這樣路邊的，即是不是路邊的，不計將軍澳，不計的，應該如果一落車今天聞到很臭，一天氣夏天就來了，這邊真是早點搬走，來的啦，潮潮濕濕還夏天，春天來的叫做一傻，那一過了就春快了嘛，秋冬就夏天，春先啦，春先啦，唉，真是好，不理它春還是夏，今天就多雲有霧的，早晚有一兩陣的雨。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 今晚就风势强劲，展望未来数日气温逐渐下降，还有几阵雨，各位就留意了。好，驾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一把有声台，还声于民。黄伟文新年前因后果，明年季字年是蛇年，大家都知道，因为字是蛇，但蛇年天干又不一定是贵噃。 中国人以天干地支几时，每年每月每时都有佢嘅天干地支，甲午战争咪甲午马年咯，戊戌政变咪戊戌九年咯，辛亥革命咪辛亥猪年咯，大家对十二地支嘅十二生肖都了如指掌，但对十个天干似乎就好陌生啦。十个天干系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紫微斗数就主要用呢十个天干嚟推断吉凶。出年癸字年，癸破巨阴贪，破军化禄，巨门化权，太阴化科，贪狼化忌。化禄系财禄追求，化权系权力彰显，化忌系科明千里，化忌系烦恼障碍。 医门术数想告诉我们，生命无完美，有禄有权有科之后，就一定有缺陷挫折的地方，这个就是化忌了。这个新年，贵至年，化忌的是贪狼星，贪狼 是紫微斗数里面第一桃花星，贪于情，贪于欲，化咗忌就变为夺爱，追求而无法满足，演变为不断追求夺爱，夺乜嘢爱？夺你所爱咯，你爱乜嘢就冇咗乜嘢，越系冇咗越要追求，求之不得，转辗反侧。2021年破军化禄，必然会照贪狼化忌，以禄挑忌，夺你所爱，但俾翻另类补偿。但系偏偏你心不在此，吹却巫山不是云。你想悠闲生活，偏偏工作繁忙，财源滚滚，外边就人人羡慕，只有你自己有苦自己知，名利双收，位高权重，偏偏家庭冰冷，夫妻无言，你一生追求原来不过是家庭幸福啫。依个流年贵干抬头，人人都是贪狼化忌，夺你所爱。 黄伟文，新年前因后果。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梁振英最近呢，即系啲丑闻缠身，兼且咧真系，唉，即系夜晚都冇觉好瞓，你都应该唔该你借名吓，坐埋一边，翻乡下耕下田。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谭雁彤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恭喜发财，生意兴隆， 有情人终成眷属。D 一百，恭喜恭喜 ！D 一百贺年情人节分类广告，只系需要港币100元，全香港、全球华人都可以得到。 郑经汉、 林毓华、 梁继章、 李丽蕊、 黄伟文、 何海婷、 梁家权、 刘林光、 郑家富、 吴志森、 陈海琪， 廿年冇帮你蛇年卖广告。D 一百游戏台做得到， 我要2月14情人节同人是爱。 D 一百游戏台都做得到，登入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金蛇牵帅财神到，支持 D 一百落广告。 我哋游戏台亮声凭声迎新水， 祝全球华人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人人。 农历新年除了拜年货，记得孝顺下屋企的长辈啊。 唉，送礼又要想餐懵， 要尽孝心令父母和长辈在新一年更添平安，梗是送他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啦。只要启动平安制，即时享用24小时全天候支援，等他们四围去都可以出入平安，天天都咁平安。二月底前新用户还有200元红星海鲜酒家礼券，即刻打23388312查询，或者去 123 专门店登记啦。 我哋而家最紧要系有秩序，令到需要嘅市民咧系可以买到。我希望我听到你哋讲咧，你哋系完全同意嘅。我亦都希望你会后你即刻去处理到，即刻接翻条热线啦，冇理由要纳税人俾钱嚟帮你做生意嘅、哦。 你做生意咧，当然我唔可以教你。不过即系你冇理由系有人要货，你又有无限供应，系竟然会脱货噶嘛？系咪？所以我是完全不理解呢样，尤其是你过去两年你都话根本农历年的货量你都有所估计㗎嘛。 我的局的同事就是联络緊零售商和分销商，就是约緊他们跟住嗰一两日要开个会。咁当然我开个会主要的目的不是纯粹只是跟进一个指控啦。如果属实的话，我们亦都肯定呢就要敦促，即系业界系唔好做咁样做啦吓。 就希望有关嘅市民咧，都比较真系考虑下咧自己嗰个负担能力。我哋一路睇住咧嗰个按揭对入息嘅比例咧，其实而家咧系超过咗佢嗰接近20年嘅嗰个平均数啊。咁所以我哋系对嗰个楼市咧系比较忧虑。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听见啲狗官讲嘢咧，你真系冇办法唔怒。而家好简单嘅，连咧大公报、井水闸呢个关超咧，大家都知呢个系政府喉舌嚟嘅，共产党喉舌嚟嘅。佢都竟然咧闹啊高永文 啊， 嗱佢话捆绑奶粉咧，嗱、呢个井水闸咧今日啊。这个大公报说捆绑奶粉呢应该早有之闻、即是现在骂、高永文后知后觉、他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很少有一篇文呢即是在这个井水闸出现是这么中肯的，他奶粉抢购的风波呢在当局连环出招之后呢近日紧张的情况已经缓和了，但昨日有新的疑点产生，是什么呢？他有零售店说奶粉进口商捆绑式供货、要细仔奶粉咁、你就要同时买埋大仔奶粉嘅、另外三款奶粉实行买猪肉搭猪头骨，好卖同唔好卖嘅成套供应就住有关嘅情况呢啲自己人都睇唔过眼啦、共产党睇唔过眼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昨日被传媒质问，为什么跟奶粉供应商开会的时候你又没有发现呢？于是乎大喊十就说当时真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出奇，高永文就只是立刻做show而已，呼下呼下水汪汪的眼睛就来哄一下师奶而已、高永文就说当时呢、不知道，现在知道呢当然要跟进处理啦， 咁又要花几个礼拜噶啦喎！ 咁其实嗱，你听下呢个关超点讲啊？呢、這个井水闸，佢话呢一阵子咧闹得满城风雨嘅奶粉事件咧，内中涉及多方面嘅因素，水放客、水货客大量抢购固然系事实，但喺零售层面以至供应商方面咧，都唔可能唔要负一啲责任嘅。包括系咪有人乐于见到抢购潮出现，而唔喺供应方面作出切实配合咧？亦属未知之数，嗱呢个懒客观，呢个已经系既成事实。当然上述传言目前只属揣测，仲好意思话揣测嘅，即系自己人闹自己人咧，始终都系留住一手嘅。但系作为主管部门咧，作为要对全港妈咪同埋宝宝健康负责嘅食卫局，即系闹高永文啦。对于有关情况，包括捆绑式供应，似乎懵然不知。而家好唔俾面高永文噶啦，即系话你懵啊！甚至表示咧未有投诉就唔知道，咁啊似乎讲唔过去。因为啲港妈投诉买奶粉难嘅时候咧，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啦。食卫局理应咧就派人去各零售店去观察同埋了解进货出货情况啦。如果的而且确有捆绑，咁啊点会话唔知咧？咁一巴冚落高永文度啊！呢、這个共产党嗱，啲山民呢度系打开门教仔。如果打开门教仔都咁恶嘅咧，闩埋门咧，高永文都几难受。我话俾你，事实系个别药房捆绑进货，又要捆绑出货。妈咪到嚟咧，明明真系买细仔奶粉咧，但系职员就要求搭货。即系冇嘢噶，羊毛出自羊身上。喂，我攞货翻嚟咧，就要就系、是、捆绑式嘅，咁啊卖嘅时候都要捆绑噶。如果问我点卖啫？当然抢购奶粉嘅事件原因好多，关键系要确保本地妈咪同喺 B B 咧喺需得到需要优先咧照顾。但喺个前提之下咧，政府多个部门一齐出手打击水货活动咧。确保本地供应是无可厚非的，这个又稳定噏的。但是深究一层，在商品供应源头以至零售环节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呢？这个问是高永文的。没有做到到家呢，就是说是不够班，以至事件最后要出到修例这个商品出口以及用公帑设立买奶粉热线这么大动作来解决，是不是一定无可避免呢？而啲做法系咪能够增加市民对政府施政能力嘅信心咧？呢个亦都系存疑嘅。嗱，呢个唔系我讲，又唔系林毓华讲，又唔系吴志森讲， 系 呢个咧就系大公报井水闸 關超說的,大家都知道這是喉舌,這是代表中聯辦的。還有一篇社論,文匯報在較早前,經已提醒特區政府要做好這個實事。 1月25日文匯報的社論,事實上 本港近期奶粉入口量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比往年增加。 但是現時有藥房壟斷奶粉的貨源,大量購入後,旨在市面供應少量供應,導致市場供求不應求。當局應深入調查奶粉供應不足的原因,對症下藥之餘,加強突擊檢查的巡查力度,對市面出現人為的托價,選擇性的售賣奶粉的商店,當局應當嚴懲重罰,以起助嚇作用,確保奶粉零售的渠道暢通。 隨著近日自由行訪港旅客不斷增加,當局應和內地出入境有關部門研究機制,制定適當的措施,區分水貨客和一般自由行的旅客,限制水貨客之餘,避免削弱內地旅客來港消費意欲。拉尾他們精彩。 當局說特區政府應該與內地出入境有關部門研究機制, 即是說,不要以為你搞得定,高永文局長。 總之自己人都看不過眼,這樣說完,不知所謂的高永文。 還有一件事,這班人昨天去花市剪彩, 跟文戰聯剪彩, 文戰聯所有高層在這裡, 還有三個官員出席, 一個就是民政事務局長專派水的地下黨員曾德成, 一個就是專派卡片的蘇錦良, 這個就是廢柴來的。 DBC那時候說商業事件, 政府不會介入, 買奶粉都做直銷, 商業事件不介入, 不知所謂, 但這個又是民建聯的嘛, 一個副主席, 一個共產黨員, 但竟然有一個人出席, 這個叫高永文, 難道他又是共產黨員, 我們不知道, 還有人家剪彩去剪報, 即是告訴你這班人與民為敵, 即是告訴你,他們就要打擊立法會的功能, 將立法會議事的其中一樣權利, 準備剝削, 就一起在剪布, 還要高永文一剪到尾, 其他人都剪一半, 你可想而知, 高永文分分鐘要麼想入黨, 要麼已經入黨,我們不知道 即是交心的行動。 鍾庭耀昨天做的調查, 以前我們很尊重他,很相信他, 現在就得淡笑, 他弄了一個行政會議的民調出來, 排第一,你知不知道是誰? 誰? 葉劉淑儀, 不是吧? 排第二是林煥光, 排第三,你知不知道是誰? 誰? 說你不信是羅范昭芬, 以及民建聯的李慧琼,我以為是張志剛,還有一個更好東西,林奮強排第五,我們終於知道,林奮強不是休假,我們終於知道鍾庭耀一是很幽默,一是他就是無間道,即是告訴你這個賤人榜在香港,香港賤人榜現在出了,大陸出了賤人榜,現在原來呢, 鍾庭耀搞個賤人榜出來,排第一就是葉劉淑儀,排第二就是林煥光,排第三就是羅范昭芬,排第四就是李慧琼,排第五就是林奮強,終於呢,你這個解讀挺有趣的,真的。終於這個呢,鍾庭耀做了一件好事,原來沒有奸道,出個賤人榜都這樣死的。喂,全部都是福有由歸,全部都是呢, 受之無愧,葉劉夠賤大家都知道,林煥光就知道,大家都知道,說如果行會召集人身份和平機會身份有衝突的時候,他就會辭行會的位置,現在知道有衝突,在同性戀歧視的諮詢裡已經看到他有矛盾出現,死人都抱著不走,你說賤的, 李慧琼當然是賤,你以為六百九先生去完英國回來之後會不會改變這個態度呢?因為英國的報章叫大家不要歧視同性婚姻制度。不是不要歧視,是通過了同性合法的婚姻。下議院通過了。他去完之後會不會回來又要改變呢?總之你記住,一個人過年要去英國。 還要告訴人家我做什麼要去英國過年呢因為現在家人就在那裡告訴人家英國是我家家不在港這些人就是英國人派來搗亂香港這就是正式港英餘業這個正式真是雙重身份接著你們看排位這個排位賤人榜你現在看賤人榜 還有什麼人排位呢? 林奮強排第五的其實他和李慧琼可以賭一賭的位置沒有人比得過這五個人香港賤人榜終於出爐了還是吳克儉搞出來的吳克儉肯定是第一賤人現在國教事件出醜不要緊現在最好笑是梁振英以前的近身 Scott Chang 鄭希孫因為走出來告訴人原來他是幫中聯辦工作的現在躲起來了他在港鐵做上班我就不明白為何可以在港鐵做公關而可以躲起來我都服了他做公關第一件事就不可以躲起來是誰包庇他的當然是港鐵誰是馬房的 你現在知道他請了他可能是因為他做一陣子就像怨婦其實有兩個人梁振英選完出來大家都知道啤啤熊最勞氣的那個總之求愛不遂曹冤巴閉現在就搞到自己一身矮另外一個就是鄭希孫 因為他選了梁振英出來之後沒有Jack,沒有重用他,他立刻,他是厲害,他是高手,所以抵他做公關,他寫文章批評梁振英。梁振英就當然打個電話給港鐵啦。收留他啦。當然不用他自己打的,他吩咐人搞定啦,給份工作去做咯。大班這句話有文有語病啊你說。 如果作為一個某一個團體的成員你又因為跟他了結了僱傭關係之後你就唱衰他沒什麼辦法沒辦法人要求生第二件事你怎知道幫他做過什麼呢第二件事他的殺傷力比劉夢熊大劉夢熊臨到選舉的時候 飛身撲埋抱著梁振英掌握得平步即是告訴我你的屎角即是等於昨天我就在入市一樣飛身撲埋現在還未開市還有一件事啤啤熊就臨時撲埋去這些無媒救俠例如羅范昭勳張志剛張志剛就不是張振遠李國璋 李國璋這些就含藍無媒救俠見到世色不對亦都埋不到唐英年身就飛身撲埋去抱著梁振英 但這個Scott 鄭希孫就是梁振英的近身幫了五年他掌握的資料當然多過劉夢熊殺傷力大第二他懂得做他沒有放手榴彈他先放個屁 梁振英聞到一陣屁味馬上安排他的位置去地鐵做去港鐵做就這麼簡單如果不然就沒得解釋你這樣說出版社會打電話跟他聊天不如寫一本書也好最糟糕香港不是美國美國出書先拿100多萬美金做版稅做這個預資香港出書被出版社騙的 你好像曾經是出版人協會 我沒有出書 對不起,我沒有出雜誌 大哥,這個Scott厲害 還有一件事,他知道沒有好日子過,因為他知道梁振英的性格 如果他出來動梁振英,分分鐘又有找東廠西廠去拘捕他 就算不拘捕他,都唱衰他 抹黑他 所以現在又要聽新聞了 對嗎?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今年大约有300名本地北区学生需要跨区到大埔升读小一，相信当局的措施能够协助他们在园区就读。吴克俭在本台节目表示，现时有四间北区小学可以增加一共24班学生，亦都会有部分学生数目较小的学校可以加派每班几名学生，加派不会一刀切在全部北区小学进行。他说北区学生在6月公布派位结果之后，如果发现被派到大埔，就可以向当局求助，执行细节仍然在研究。美国国务院说，中国军舰导弹火控雷达瞄准日本护卫舰，会令到钓鱼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发言人纽兰说，美国政府有关钓鱼岛的方针不变，强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范围。纽兰说，偶发事件和误判等危险因素的增加，会损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经济发展，要求中日两国展开和平对话。纽兰仲说，新任国务卿克里已经和中国外长杨洁篪通电话，协商解决钓鱼岛问题。英国国会下议院投票通过同性婚姻的法案，下议院以400-175票通过法案，原则上容许同性伴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结婚。首相卡梅伦形容法案令到社会更加强大，有保守党议员倒戈投反对票，但是法案在反对党工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法案将会进入细节的讨论，并需要上议院表决，估计最快可以在2015年通过，到时英国将会成为全球第11个容许同性伴侣结婚的国家。在天气方面，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本港方面，早上港内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今晚抵达华南沿岸，并为该区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雾，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未来几日气温逐步下降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咁新界区嘅吓，吐露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大学嘅港铁站啊，咁快线有部坏车围埋一边噶，车同喺后边嘅科学院，咁塞紧车，各位咧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嗱嗱声走翻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道过咧，现时龙尾长翻啲，去到新鸿基中心。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依然都系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封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间封，而西区嘅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几。 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路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世界花园，而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咧车龙短翻啲啦，只系去到小沥源嘅啫吓。唉，我哋条政府二线啊1823系嘛，咁啊变咗奶粉二线啊，真系唔错噶。喂，咁啊第日买唔到米咪开多条咯，1826啊吓。唉，买唔到尿片咪1825咯。喂，仲有啊团年饭订唔到位啊，啊1828啦。喂，咁啊唔该开多条俾啲老人家啦，好唔好啊？周围执纸皮执唔到，又或者啊执啲汽水罐执唔到，边度最多嘛？又搞多条咯，1829啦，好唔好啊？喂，咁想 CY 快啲落台咧，打几多号啊？唉，打689啊，系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讲好玩英文，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今天讲一下 INN 和 ON on 这两个字。从小呢我们已经被老师误导啊，说逢真讲 in 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空间的里面，如果是讲 on 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平面的上面。举个例，譬如说这本书在张台上面，我们会讲 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这句没问题。如果说我们在一间屋里面的We are in the house， 嗱呢句都冇问题。但系咪真系一本通书读到老？逢亲嚟讲 ，in 就喺里边，讲 on 嘅就喺个平面嘅上面咧。嗱呢个咧绝对唔系噶。Time to play。举个例，譬如话而家我打俾你，跟住你听电话啦，我问你喺边度，你就话我喺巴士上面啊咁样。你应该讲 I am in the bus， 定系 I am on the bus 咧？你心谂一定系讲 I'm in the bus 啦。你巴士里面，你唔系坐喺巴士顶上面噶嘛，冇可能讲 I'm on the bus。但系正正 I am on the bus 先至系正确。点解呢？原来系咁样嘅嗱，逢亲嗰样交通工具，你系唔需要弯低身，唔需要弯低身咧就入到去嘅，我哋就会用 on。譬如话 I am getting on the bus， I am on the bus。I'm getting on the MTR， 或者 I am on the MTR。I'm getting on the plane， 或者 I am on the plane。嗱，逢亲咧呢啲所有交通工具，飞机啊、地铁啊、巴士啊等等，我哋理论上除非你姚明咁高啦，否则咧我哋都系唔需要乌低身就入到去嘅。呢啲全部都用 on。嗱，如果系私家车或者系的士咁样啦，呢啲我哋需要弯低身、乌低身先至走到入去嘅交通工具咧，全部都要用 in 啦。譬如话。I'm in Jeffrey's car. I'm in the taxi. 好啦，教咗大家最后一个啦。嗱，譬如话阿 Sam 佢瞓紧觉啊，你哋讲 Sam is on bed 定系 Sam is in bed？ 喺张床上面啊，理论上应该都系 on bed 啦。啊，点知就系唔系？原来 Sam is in bed 先至系啱。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谢飞老师。 生意兴隆， 有情人终成眷属。D 一百恭喜恭喜 ！D 一百贺年情人节分类广告，只系需要港币100蚊，全香港、全球华人都可以得到。 郑经翰、 林毓华、 梁继章、 李丽蕊、 黄伟文、 何海婷、 梁家权、 刘林光、 郑家富、 吴志森、 陈海琪、 颜连武，帮你蛇年卖广告。D 一百有声台做得到。 我要2月14情人节同人示爱。 D100 有声台都做得到，登入 D100.hk， 还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是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东蛇牵帅财神到，支持 D100 落广告。 我哋有声台亮声群星迎新水， 祝全球华人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人人笑口常开。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我唔理你穷定有钱，原来我同你最公平嘅地方系吸同一个空气啊！呢个谂起都觉得好笑啊！ 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你可以以为主宰我嘅命运，不上天就主宰你嘅命运咯。整个中国啊，已经成为地球嘅祸害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4点，主持黄伟文、何海婷。 前因后果。D100 齐贺新岁分类广告。 未知旅假期，祝 D100 各主持身体健康，香港人开开心心，新年快乐。严女士祝贺 D100 大班何国辉、林伯所有节目主人全体同仁新年快乐。莉莉呢就祝妈咪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刘小姐就话呢郑大班、何生、林伯身体健康， D100 员工万事如意。Josephine 就祝愿国泰民安， D100 同仁身体健康，正义长存。Tammy Hui 就说祝 D100 全体员工身体健康，收听率有升无跌啦。 我们现在最重要是有秩序，令到需要的市民是可以买到。我希望我听到你们说你们是完全同意的，我也希望你会后你即刻去处理到，即刻接回条热线，没理由要纳税人给钱来帮你做生意的、哦、 你做生意当然我不可以教你，不过你没理由是有人要货，你又有无限供应，是竟然会脱货的嘛，是不是？所以我是完全不理解呢样，尤其是你过去两年你都话根本农历年嘅货量你都有所估计㗎嘛。 我嘅局嘅同事就係联络緊零售商同分销商，就係约緊佢哋呢跟住嗰一两日要开个会。咁当然我开个会主要嘅目的唔係纯粹只係跟进一个指控啦。如果属实的话，我哋亦都肯定呢就要敦促即是业界是不要做这样做啦、啊、 就希望有关的市民呢都比较真的考虑一下自己的负担能力。我们一路看着那个按揭对入息的比例呢，其实现在是超过了它那接近20年的那个平均数、啊、所以我们是对那个楼市是比较忧虑。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12，大班又回来了。 唉，这个梁振英讲起他就兴了，我告诉你、你看到曾荫权呢、最近发了新闻、发了声明，就话咧，中央第一有揾过佢、 就婉拒咗啦、 做呢个政协嘅高层，但系觉得自己有案在身，因为正在接受 ICAC 嘅调查咧、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唔适宜咧啊担任啊任何呢啲咁嘅职务嘅。嗱、好心理梁振英学下曾荫权啦、第一。你自己又被 ICAC 有立案调查，咁唔该你告假啦，你可以学阿林奋强啊，话你咁中意英国，咪留喺英国耐啲咯。 啲假期啦， 如果真系拉你嗰时，咪起保潜逃咯，寻求政治庇护啦，英国咁咪唔使翻嚟咯。 咁喺欧盟嗰啲地方度出出住得啦，系嘛？ 嗱，所以今日咧，黄永平咧都有写一篇文章啊，即系解读呢个曾荫权啊，今次嘅举措嘅。 系 谂另外咧，最好笑咧，喺致谢动议嗰阵时咧，嗰啲咁嘅猪狗不如嘅鱼嘅保皇党咧，尤其是嗰个王国咩嗰、那个王咩写大字嗰、那个日以继夜夜以继王国兴啊，呢啲咁嘅贱人咧，就喺度系咁唱啊曾荫权。就话咧，而家所有嘅问题咧，都系前朝，即系上一届政府做落嘅。第一，上一届咧，呢个王国兴咧，王国健呢啲人咧，都系当时嘅立法会议员。第二咧，当年佢嘅施政报告咧，曾荫权施政报告咧，佢致谢动议，佢哋有支持嘅。佢呢啲咪讲一套做一套咯，反而啊，你石礼谦啊，平时咧。 你都覺得他這傢伙呢幫地一屆的即是說話都不爭的都不是很公道的但起碼走出來就說你這傢伙有沒有搞錯你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就走去托大腳走去逢城他人家走了就踢人家喂不是特一點所以這個石禮謙有時候挺可愛的大家可以聽聽王永平 怎麼解讀曾蔭權我覺得這個解讀是甚麼都好其實曾蔭權的舉措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是做了一個示範作用給梁振英看麻煩你啦好心你啦告假啦等ICC查完才做特首啦好像我這樣說去了英國過年不要回來自啦看ICC不拘捕你如果拘捕你你就留在英國 棄保潛逃跟著尋求政治庇護還有戴埋劉慕雄去政府前局長王永平在AM730撰文解讀曾蔭權的聲明早前前特首曾蔭權就他未有被列入政協委員建議名單裏面即是無望好像他的上任董建華那樣獲委為政協副主席而發表聲明聲明的內容主要包括三點第一 中央曾經詢問他是否有意參與政協工作第二因為有關的調查未結案所以他認為不適合參與政協的高層工作第三他期望調查完結之後有機會繼續貢獻國家服務香港曾蔭權不像梁振英那麼根正苗紅所以卸任之後建制派人士對他的態度明顯難卻 今次他在政協榜上無名建制派人士不覺得中央有財不用之餘不少人更加表現得有些幸災樂禍有人說曾蔭權落選是因為他的貪行所致亦都有人指中央不想兩名卸任的香港特首都躋身政協副主席以免立下先例令到其他退休的內地省市領導不滿 雖然曾蔭權在他最後5年的特首職位上未能令市民滿意 但他從事公職40年又怎會是省油之燈 他發表聲明絕對是高招王永平的分析和《信報》今個星期專欄的分析講到立法會總結施政報告的時候西太賢良有接近的論點在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公開圍道曾蔭權去抱不平 這幾天聽到很多人批評前任特首是不是所有曾特首做的事都是錯的呢? 甚至乎很多建制派都在批評他但是很多建制派忘記了每一年的施政報告他們有份支持不是動一些因為是討好今屆的政府不斷找些東西去批評曾特首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主席再看看王永平的文章 他講到,首先曾蔭權在聲明裏面透露中央並沒有懶怠他 而在今屆特首梁振英被廉署立案調查有沒有違法之際 他在聲明之中主動以個人被廉署調查為理由,決定婉拒政協的工作 這個動作顯得曾蔭權尊重程序公義和法治精神,所以不惜避嫌 更加令人聯想梁特首今日面對同樣的問題 声明结尾画龙点睛暗示有信心调查不会令到自己被起诉所以有机会继续贡献国家这一份白字的声明显示曾蔭权的深厚功力凭他丰富的经验和本身的能力曾蔭权其实可以是香港最好的一个特首但是性格决定命运他最终令到市民失望不过王永平相信他对国家仍然可以作出贡献 就以深圳前海的金融发展为例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曾蔭权完全有用武之地一句说完曾蔭权就不要说了说梁振英麻烦你告假就像林奋强那样走去英国住久一点抱着儿子抱着老婆带上 林郑去好一点 帶垃圾去,最好全部保外就醫,就開過一天都乾了,不知所謂。 因為剛才你數的榜,我再看細看細看看,原來發覺 很多不及格的。平均分是51.2 不是，那不是叫賤人榜，那不就是所以叫做香港賤人榜。這個叫做什麼，梁振英當然排頭，現在是賤人榜。你這個掃把頭啊，林奮強啊，羅范昭芬啊，李慧瓊啊，還有很多個的，這個賤人榜可以數之不盡的。尤其是現在在建制裏面，在这个梁振英政府里面大部分都是贱人来的。什么句讲晒了，这个贱人榜来的林毓华。所以我说钟庭耀呢就玩他的。你梁振英呢最好笑，昨天见公民党啦。早一日就见这个民主党啦。卿姐出来说只是见到条傻佬在那笑。你问他什么他都是傻笑。昨天呢他改了。 所以都没用的。 他见完民主党之后呢被刘慧卿闹完之后出来，他就变了，他不傻笑了，他驳你的友了，什么都不关你事，这个社会的错，我做不到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喂，有没有搞错啊？你梁振英做了政府，你看到的，你看，喂，连警队，我们香港的警队本来是最优秀的警队，The finest，现在变得最衰的，差不多，你看看我这个吴文远，你是示威人士非法集会，你告他没问题啊 ， 你秋后算账都没问题了 ， 你做什么要拿搜查令去搜人家家啫 ， 即是如果你是林伯去示威喂，你示威你搜人家家做什么啫，这些不是叫滥用警权 ，这个就是23条的时候我们是最反对的一点， 我觉得应该投诉的，警方日前突然翻旧账，这个已经第一不啱啦，以非法集结罪拘捕包括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在内的8示威者，昨天更加带同首领，去这个吴文远的住所 ， 喂大佬啊，非法集结罪同佢屋企有咩关系呢？你守乜嘢呢？我唔明白你去人屋企守乜嘢喎。所以呢， 係咪有其他嘅係罪行佢觉得返佢嗰度会抄到呢？ 就斥责警方再次用呢啲手段嚟打压 滥用警权啦， 呼吁警方要拉就拉 ， 更加话俾警方听呢，一系呢走去社民连连销单位佢拉去，如果唔系呢就去法庭申请呢个通缉令 ， 我哋真系屋企攞搜查令，意思即系呢，你明明呢啲警察系好衰， 骚扰你屋企人啊嘛， 唔系啊，佢因为搵佢唔到啊，佢认为匿埋屋企啊嘛，咁咪要攞手令入人屋咯，咁而家呢个吴文远就话喂。你拉我 ， 你咪最叻，你咪走去维园拉我咯。喂，你攞手令嚟做咩？你做咩要搜人间屋先得噶？同埋仲有边个签个搜查令俾佢嘅？我又系唔明啊！我觉得 法官签 嘅 咯， 呢个滥用咯，我觉得滥用咗权利。 嗰啲总督察自己可以签嘅， 不知所谓啊！总之我话俾你听啦，呢个警方咧已经越嚟越不知所谓噶啦。咁仲有啲咩好嘢咧？ 好嘢咪就系邓口哥好唔好嘢啊？你话？ 边个邓口光 啊？ 邓口光就 你 走噶啦，佢三月走啦， 退 休 啦， 临别秋 林尾系咪算系 衰收尾咯？ 衰收尾噶，原来 佢系衰收尾噶。你走立法会讲咩 啊？ 又唔肯认错，又唔肯道歉啊？ 咁佢都认咗话啲难堪啊、庄严啊呢啲 冇道歉啊嘛？ 吓， 阿林英话冇道歉啊？ 系 啊。咁啊掂噶啦，再加埋 咁佢顶爷又唔系肯又唔肯道歉，佢大顶爷又唔道歉，咁佢点 啊？讲翻公民党啦，即系如果我系佢，仲有几个月到就唉食长粮嘅，唉都唔捞啦。喂，咁难堪嘅嘢，你叫我立法会做，我可以唔做嘅啫。唉，阿一哥。呢啲咁难嘅嘢， 纪律部队军令如山啊， 去诈病。 阿 Sir 话你去， 我病。 咁点啊？ 我病。 病 我病啊。 病。 啊病咗得唔得？ 哦。 嗱，琴日见到个民房咧， 咁又 仲好笑啊！嗱，而家咧主流民意咧就话叫撑呢个免费电视牌照啦，我都撑嘅。 礼拜日我都喺有个集会啊。 不过得十零人啫，你 紧要啦。 我唔好意思啊，我唔舒服咗，冇去到啦吓。但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要有个过高的期望。王维基又好，友善又好，捞又好，他们拿了个牌呢。 喂，但是市民大众有期望的是。 不是啊，你不要期望他讲真话。你都是期望多些竞争，多些娱乐节目去提供。只可以 只限於此以前的港管局已經通過所有審查認為 我們香港可以容納多些電視台 亦認為TVB需要有競爭 所以就建議政府發三個牌 一般來說,你有個諮詢架構 一個法定的諮詢架構 TVB又不需要競爭 是TVB需要競爭的威脅 你已經授權去做這些處理法牌的事情 通常去做了一個報告交給行政會 如果你尊重這個制度的話 這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你的特首和行政會就行禮如儀 予以通過,是這麼多舉手 讓他立法,讓他成為法例 但是你現在,梁振英 第一,你喝著前朝政府不要發牌 第二件事,我一早說了,說他出不了牌 你現在梁振英昨天見過這個公民黨,就說 很複雜的,有什麼那麼複雜 那就告訴你,這個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也好 要控制香港的傳媒 多謝香奴,多謝鬼 雖然說這幾個人都是聽話 但問題就是,都無謂,我年年初一直在黃大仙拜神 你開多幾間廟,就去多幾間地方裝香 都免得打電話,就打多幾個 不如統一口徑好過啦 好像以前希特拉時代,在德國 所有的報館,老總,天天要去宣傳部開會 討論了頭條是什麼 社論是什麼,標題怎麼寫 將來香港就是這樣了 幸好都是幫賣花、讚花香,你不用擔心 幸好有D100,人家講東,我們講西 所以有些人罵我們,人家講奶粉,你就講行李 大哥,我們就是要講真話,我們就要告訴人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事 當大家都在驚歎,唐英年,厲害啦 濕濕碎是這樣以拿酒出來拍賣了三千萬的時候我就告訴你他不對我們有些聽眾就說這個紅酒豬門紅酒臭路有凍死骨奉勸唐英年如果你想做場好戲就麻煩你將這些得回來的錢 反正你都不自在的,可能是30億,你有30億藏酒 三千萬濕濕碎,拿出來捐了做善事 我想全香港人就拍爛手掌不需要一定要交給政府去做也不需要交給基金去做 你想揚名立萬的,想洗底的 拿來做善事就最好 如果聽眾同意我們的說法 都可以打電話來,講一下唐英年 拍賣紅酒,是不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諷刺 還有這個梁振英,過去歷年 一個在過去歷年前發新年財 另外一個就走回祖家過新年 大哥,香港這是什麼世界 所以今天《蘋果日報》的社論都是動梁振英 說他死不知錯,死不悔改 《蘋果日報》在社論上批評的689就一點都不奇怪了死不悔改死不知錯《蘋果》今天的評論是敗走維園還不知錯在前日梁振英夫婦特地去到維園年宵市場逛逛和買年花一方面表示與民同樂另一方面大概想挽回一下低落了的民望 可惜,撿不得幾步,梁振英夫婦就被抗議示威的市民,包括長毛梁國雄追擊,就被梁振英下台和李騙人這些呼聲包圍住,動不了,最終只能夠倉促和狼狽地買了幾隻轉運竹就落荒而逃。在時候還要派人將小給了的幾十元送回花檔。 經過擾攘衝突之後,梁振英絲毫沒想過為何親民騷變成擾民 更加沒反省到為何引發這麼嚴重的民憤民怨 他想到的只是指責其他人,想到的只是發表聲明譴責示威的市民 好了,到了昨天 梁振英同公民党代表开早餐会，讨论政府施政问题同埋施政。根据公民党代表话，梁振英喺会上同样系坚持己见多，反省失误少。 我去问话点解做唔到嘢呢样？又做唔到，嗰样做唔到，系制度嘅问题。咁我得到嘅印象咧，就系佢唔觉得制度问题咯，佢唔觉得自己政治认受性不足咧，系令到拖住佢嘅施政做唔到嘢咯。 苹果嘅评论话，梁振英咧仲觉得做唔到嘢，完全唔系佢嘅错，错嘅系其他人。呢、这个唔系喺度颠倒黑白，诿过于人咩？系啊，认错唔系容易噶。越是高位的人越不容易承认错误，越希望将错误推到其他人身上，以免削弱自己的威信。但是由僭建丑闻到国教风波，到用人为亲，到施政没有方向，都是梁振英一手一脚搞出来的，都是他的过失，市民看得很清楚的。梁振英应该做的是深刻反省自己的错失，承认自己的过失，改变自己的傲慢态度，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拉近和市民的距离，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心。若果梁振英继续光复自用，诿过于人，他不单止在维园败走，他的施政亦将面对一场又一场的败仗。 达半新闻短打， 好啦，又到新闻短打时间啦。港府以与时并进同埋效法外国为理由咧，就制定呢个公司条例，包括禁止公众查阅公司董事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同埋地址。但咧系有本港同埋海外嘅前金融机构同埋执法人员指出咧。本港现行的公司查册呢是较海外的透明先进的，新例反而是倒退，势必助长洗黑钱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呢，直斥港府愚蠢，做得好错，支持继续公开董事身份证号码，并促请港府呢是取消公司查册的收费。外国记者协会昨天邀请了多名的海外内外的专家，从金融罪行角度咧讨论新公司条例。前政府的刑事情报科主管 Steve Vickers 指出咧，新任公司董事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公开身份证号码责无旁贷，反观新例咧会助长洗黑钱同埋有组织罪案的活动，直斥新例咧愚蠢，做得好错，促政府咧尽快作出修订。但他坦然呢是对此不敢乐观，政府多数都不做不错。另外有一个桃花的消息啦，市道畅旺，维园市年宵市场呢今年就旺丁又旺财啊，各个档摊负责人呢都话呢生意额呢有较去年呢上升一至两成的，有售卖公仔的档摊负责人称呢就是第二日呢更有这个超过萬蚊嘅盈利，不過亦有攤位講咧就埋怨啦，今年嘅檔期咧唔係幾好，只有一個週末假期，難以吸引人流觀光顧噶。此外咧，亦有花檔嘅負責人話咧，近日嘅天氣回暖，所有桃花都已經全部定放啦，決定早日割價咧三成促銷。阿通，快啲行個桃花運啊，買桃花啦！ 要啊，真係要啦嚇！ 好啦，刚才就是 D100 的新闻。 你知不知道有个电话呢，你可以预约呢、打那个电话呢、过年之后呢他们收你的桃花。 是。 即是做环保用途。 好。号码几多号啊？ 唔系桃花，对唔住，搞错，系收嗰啲吉啊，收啲吉，收嗰啲嗱，你好多人都买吉啊，好多人未必屋企买桃花，但系好多人屋企买吉噶嘛，佢收嗰啲吉咧，佢我哋养蜜蜂啊，我哋做好多嘢 啊，我都睇到佢哋报道就话咧，佢都唔介意咧，嗰啲系市民咧，譬如你系将嗰啲吉咧系摘晒佢都唔紧要噶吓， 特别酒楼食肆嗰啲啊， 好啦，到你阿通， 好嘅。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回公時間早上的9點33分,這分鐘繼續有話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看港島區,講到告示打道過,車龍起身,現時排回去華潤大廈,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移動酒店,向港仔隧道過海,加上落灣仔,兩邊依然車多,管道口,暫時沒有需要間封置,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龍尾短一些,排回去順德中心,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油站以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依然枕著一進發花園,駕駛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康莊道橋底,依然都是鋪滿一陣車。 新界區兩條隧道私隧加上大學山隧道出九龍方向都是收費廣場車多的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的壞車亦都已經清理好了搞社運就說要手屋亂拋垃圾不捨上門手屋早前社民連一名社運的女子去年七一就懷疑襲警罪判刑等候宣判期間真是慘要拘留她下個月才判刑 明知人家過年了,特意這樣做,你說這個政府是什麼居心呢? 想法有你說吧,有個天氣報,先不要怒氣,現時溫度21度,相對濕度84%,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這三個字很難讀的,25至65,屬於輕微至偏高。 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雾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现时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的风势强劲展望未来数日的气温逐渐下降还有几阵骤雨各位留意好驾驶车各位请跟紧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有声台环声于民地狱心战沙六八九败走维园编剧阿峰声音导航阿通声演特首 Jelly 声演青儿阿峰声演知科保镖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过时过节,吃什么好呢? 当然是蚊红掌,最好味啦! 横店我都很久没跟市民一起与众同乐了, 不如给点惊喜香港市民先, 顺便带我的原配夫人, 趁一下热闹看看我这个做特首的有多威风都好青儿啊青儿莹莹你看看我这件衣服花了最衰都是衣柜三尖八角这样整搞到我勾栏的衣服哎呀你知道很贵的嘛你的衣服都不是一般市民买得起的哦行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我不理啊今年结婚纪念日我要你填海啊 填了后面的地给我起衣柜我真是ABC你花棚我都记不起何况结婚纪念日青儿,my pleasure 我一会儿就和你去维园视察民情你都一起去吧好不好等我叫我的私人资科一起走先资科过来哎呀特首在这里你是什么水啊 我的私人之科大隻泰叫他出來幫我擋子彈叫他過來 特首啊? 他去了混奶粉今天請假 不是吧? 一次兩罐他都肯做隨便吧就由你保護我你知道我規矩的我直徑是兩米以內都要有人圍著我行行行沒問題我們有二十多人做圍牆一定沒事的 哇! Wow! 来到维园啊，哎呀真是热闹啊，啊青儿啊青儿，你听啊，几多人叫下台啊，咁又系，你喺睇嗰啲工人啦，爬到咁高喺度整嗰啲架系嘛，好危险噶嘛，哎呀，叫佢哋落翻嚟都啱嘅，真系啊！ 大英英啊，佢哋好似叫紧你落台喎、 哦。我哋过去嗰边睇睇精品档啦吓，哎呀，好得意啊！哎呀，你睇下我哋嘅创意产业啊，好成功噶！ 维园嘅泡泡成日帮到你， 师傅，帮我攞过嚟睇下， 特首啊，我想呢你都是看就算啦，呢度好多人啊。 喂我俾个你啊，出去。哎呀我都要睇下，过嚟。呢个揽枕嚟㗎嘛。啊仲写住你呃人唔好讲大话。哎呀 特首唔止㗎，呢度仲有个掣㗎，你按下。 係喎，有个掣啊，几得意啊，等我按下先啊。 你呃人 啊，咩声嚟㗎 啦，你呃人 呢咪你老友录俾你嘅说话囉，哎呀人越嚟越多啦，哎呀我就嚟顶唔住啦， 哎呀英英走得未呀、啊、人又多又鬼杀咁嘈， 哎呀青儿呀青儿，小心石返啊，我买埋嗰个富贵竹呢咁就走得啦吓，啊呢位档主啊，祝你生意兴隆啦吓，俾四支富贵竹我，哎呀 大手嗰度有人掟嘢啊，等我挡。 哎呀好痛啊，死肥仔你挡箍信定系打我啊， 哎呀小心啊青儿啊，哎呀我越嚟越多 fans 啦，哎呀仲唔走啊，走唔到㗎啦，啊老细呢度$100啊，唔使走啊老细，哎呀 喂特首唔系喎，你好似差几十蚊喎、啊。 唯望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处起仇恨至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 恭喜发财，生意兴隆， 有情人终成眷属 D100 恭喜。 D100 贺年情人节分类广告，只需要港币$100，全香港全球华人都可以得到。 郑经汉、 林毓华、 梁继章、 李丽睿、 黄伟文、 何海婷、 梁家权、 刘林光、 郑家富、 吴志森、 陈海琪， 颜年宝帮你蛇年卖广告 ，D100 游戏台做得到。 我要2月14情人节同人示爱 ，D100 游戏台都做得到，登入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手机专门店索取表格，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东蛇欠税财神到，支持 D100落广告。 我哋有声台亮声群星迎新水， 祝全球华人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人人笑口常开。 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是有秩序，令到需要的市民是可以买到，我希望我听到你们说你们是完全同意的，我也希望你会后你即刻去处理到，即刻接回条热线，没理由要纳税人给钱来帮你做生意的、哦、 你做生意当然我不可以教你，不过你没理由是有人要货你又有无限供应是竟然会脱货的嘛，是不是所以我是完全不理解呢样，尤其是你过去两年你都话根本农历年的货量你都有所估计㗎嘛。 我的局的同事就是联络緊零售商和分销商，就是约緊他们跟住嗰一两日要开个会。咁当然我开个会主要的目的不是纯粹只是跟进一个指控啦。这个如果属实的话，我们都肯定呢就要敦促即是业界是不要做这样做啦， 就希望有关的市民呢都比较真的考虑一下自己的负担能力，我们一路看住那个按揭对入息的比例呢，其实现在是超过了它那接近20年的那个平均数，所以我们是对那个楼市是比较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我哋电话旁边有 Miss Mo 啊，早晨 ，Miss Mo。 早晨， 早晨，早晨。 你琴日咧就同埋你党友去见阿梁振英，咁咪同我有个 conversation， 唔系 conversation 系嘛？ 唔系啊，唔系 con 啊，唔好大声。 我等你改啊嘛。 conversation 就得噶啦。 系 conversation， 咁个 conversation 有咩料到咧？ 就是不会直接引述他咯、 啊、即是大家答应承了不会引述 的、啊、应该就不好的、啊、即是他确实的字眼。 其实你的党 那有没有电视台还有多些电视台牌照发、有没有机会 三月底就冻过水了、 哎、 我可以讲他没有讲的事情，他没有提到、司法复核、无线现在、在这里挑战政府，他没有提咯、但是就讲其他的说话呢，给你感觉三月底之前说要发到新的免费电视牌呢，就真的冻过水、这个感觉。 我一早都说了没行的了，唉，这条友怎会发个电视牌给你的人，多只香炉多只鬼，是吧？他现在就想控制 传媒。但是他真的这样不得，1998年早在、我们97之后那一年就已经说开放的、香港的免费电视市场。喂，讲到而家2013， 根本港管局已经同意咗，亦都交咗报告俾行会、要求行会发牌噶啦。不过你都知啦，我都冇兴趣讲呢啲咁嘅电视牌啊。不如讲下你 observe 咗琴日呢个梁振英究竟搞乜鬼啊？你觉得佢嘅精神状态系咪仍然感觉自我良好咧？仍然觉得全世界，我听阿梁家杰讲就错不在我。是你班友在那搞鬼的而已、做不到的事情不关我事、分分钟还有一些公务员、在那搞鬼。 喂，是不是给我讲啊？ 是我只是说给你讲，我讲完就跟你 说。他呢就是、瘦晒的，个人我觉得是落了刑的。但是呢他语气是很坚定很坚硬的、是就是说是他自己的一套。但是调回转头你问他、你有什么的一套呢，你自己的想法什么他都是不提的。我自己的感觉由头到尾就是没完全没有信任的基础。他根本没有特别跟我们想说什么，他是来吃一下我们咯。他告诉人听、不是敌我矛盾的，我有请他吃早餐的，他们没有来齐人，但是都算是来了几件，那有聊天的。 纯粹形式的真的。 是啊，我觉得原来完全是一个小小的打听到的公关 exercise。 这个呢就要多谢这个刘梦红关照咯。咁你见完佢之后就觉得佢仍然感觉良好，仍然好坚定。 唔系，我冇话佢真系自觉好坚定，但佢系极力俾人一个感觉呢、那个印象佢系好掂嘅。是企得好硬 嘅，佢 完全相信佢自己一套嘅。但系问佢实在自己嗰套，譬如讲普选啊、政改啊嗰啲啦，咁就唔系好知系咩事嘅咯。 啲老千呃你嗰时候系咁嘅姿态嘅，冇分别噶。 冇咁讲啊，你讲。 我讲乜嘢啦？我讲你唔使担心，你系喺度笑嘅啫嘛。 真系香港咁样咧，有啲可惜 嗬。咁佢就摆你地上台咁啦，下次再搵你去食早餐，你仲去唔去噶？ 咁下次你以为人哋会再搵我哋啦？我哋句句得住。 喂，好似话你想食双蛋冇得食系嘛？ 唔系，初初就半讲笑嘅。我喺立法会撞到阿邱腾华，佢就提我话：，下星期食早餐喎、咁我就话你食咩噶？咁佢话有粥有油炸鬼。咁我就即系纯粹玩咁样，我喂有冇得食煎双蛋？我要食煎双蛋。佢听咗之后就亦都系半讲笑，就我听唔到，听唔到，咁咪算咯，讲笑咁啫。 梗系啦， 咁佢就讲咗句啊，邱腾话我喂你啊嘛，冇听唔到嘅。我听唔到啫，我做得到啊咁。 听唔到， 两条香肠系好干噶 咯。唉，食咗背脊骨落噶。好啦，多谢你啊，喂，你啲教英文好掂喎。 好玩啊， 多谢你啊。 好，拜拜。 嗱，其实咧，我就劝阿梁振英咧，唔好再做 show， 尤其是呢个陈婉娴。喂，你好心。 过年流流请老人家吃饭， 你就不要我来抽他们水。 梁振英去完就吹水，我吹水，我去完就大喊十。 喂，即是找老人家来做道具， 找老人家来做报警板， 找人过桥，这些叫做小恩小惠， 就真的没有免费午餐了。你跟老人家说没有免费午餐的。 如果我请你吃饭，你来到你就要帮我应酬。 这些梁振英、林郑月娥、高永文， 你还要分分钟像TVB那样， 可能挂个牌在那里请拍掌，接着请鼓掌，接着请企立，很多事情做的，可能所以老人家吃完都是脊骨落的，所以梁振英很心理和陈婉娴这些公贼，这个就是郑家富封给他们的。 就不要再玩老人家了，你跟派米的人没什么分别，一人排队排到晕了才拿包米。喂，含懒就是贱人来的，电话旁边我们有位听众梁先生的，早晨。 早晨梁先生。 喂，恭喜发财，最，那预早一点同你们贺年，祝恭喜发财之外，希望这一百场做场有啦。 我们都是讲的，还声于民。 拜拜，你们快点搞定他。现在在读几时做？是啊，你不要拖，待会封湿很大件事，你还中痛啊，封湿的时候。 没封湿的，很在。 讲两件事，梁振英其实你那天去维园要根本就要不来的。喂，你自己这么受欢迎成为焦点，你真的有心去买东西，平时去买东西，麻烦你们见面那些，好像上次曾荫权那样，你只有做了你就沙田买，最好找妈咪文件联络那些，好像上次曾荫权那样，你只有做了你就沙田买，最好找 還要給少錢，他這些是不是真的是老虎來生的？我跟你和他想的事不同，他拿來做show的，他就要給爺看，給一些比較保守的市民看，即是那些建制派人看，就香港有一群刁民的，所以昨天去見公民黨，他的態度都是，總之有什麼不對，錯不在我。 就是你們這些人阻礙政府做事，但是明天會不會將所有責任推在貪真身上，但是明天會有另一個特首有張問題又推在政府，這個肯定是，這些人沒事的，見風使舵，變色龍是這樣的，變色龍是這樣的，這些人就沒事的，誰做老闆就捧誰，老闆走了就踢老闆， 屁股就是這些人，他特別公聯會，他們考慮是為民請命，身體就很誠實，只是支持中央政府，沒有的，口說市民要留意，其實立法會的網頁要看他們的投票紀錄，總之投票的時候他們最討厭的了，我們盡量教育選民，有些人被這些老千騙了票，就告訴你被人騙了你都不知道， 就不要因為有小恩小惠有飯吃、有蛇煙、蛇齋餅毒那些，千萬不要搞，真是毒來的，多謝你的電話。現在電話旁邊有一位聽眾陳小姐，早晨陳小姐， 早晨早晨，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你不要恭喜我發財，我恭喜希望香港明年有一件好事，就是我們所有香港人團結，講梁振英下台，這件是最好的事。 梁振英快樂台，梁振英快樂台，恭喜發財，梁振英快樂台，這句就最適合聽， 教小朋友說最好。我就想說一下梁振英其實根本就是共產黨員、地下黨員，這個是人都知道的，只是聽大陸人說而已，你看他做出來，每一件事是我們香港的民意來的。 刘江华，佢刘江华选唔到，全香港人开香槟庆祝嘅。 嗯， 发牌，我哋八成几人想发牌，佢唔发。 嗯， 吓、查察恶法，全香港人大部分咧做紧生意嘅人，即系正常正当生意人都系反对嘅。 嗯， 即系我都数唔晒佢做到边样嘢咧，系好嘅。 冇嘢好啊！做咗六个月，佢最好就系放假放得多咯。 放多啲不如佢， 我成日想佢去咗英国之后唔好翻嚟噶。 佢最叻咧就系认叻， 系 佢就以为咧自己咧，同埋咧去元宵，谂住啲人个心情好啦，可能闹少啲。 哦，唔系噶，你唔好信呢样嘢，你咪正话地狱心战式嗰个剧本写得唔好噶，其实佢应该倒翻转头同我老婆讲啦，我哋去做 show 啊，嗱你预咗噶啦，俾人掟嘢噶啦，不过唔使惊。啊！越掟得多越好，如果俾人剥穿个头仲好添、哦。 苦肉计嚟噶， 佢都唔识个丑字点写。 佢从来唔识写字嘅，佢净系识写个千字嘅啫。呢个千王之王嚟，呢个系。 啊，好似嗱，就跟啊同啊嗰个咁嘅大奸婆，呢、這个大奸婆嗰个陈婉娴，得大贼婆大奸婆，走去呃啲老人家，又或者喺度认叻。 唔系啊，无谓揾啲老人家嚟玩啊！即系呢啲真系折堕啊！话俾你，请人食饭咪请人食饭咯。 啊！搞到阿婆心脏病发，呢啲咁嘅衰人，阿婆食完嗰一餐嘢都心脏病发。 好啦，就嚟过年啦，我哋讲翻啲好嘢啦 吓。哎呀，我希望唔系，我仲有嘢讲啊！我希望咧，大班咧，真系多啲呼吁咧，我哋嗰个占领中环咧，赶到梁振英下台啦。我好多朋友都会做嘅呢样嘢，我哋一坐，我哋 唔系一定要喺个适当时候嘅，千祈唔好咧，即系呢啲未成熟嘅时候就喺做呢啲嘢咧，就会适得其反嘅吓。 我哋要团结， 适当时候我哋会通知你噶啦。OK， 好多谢你， 多谢你。嗱，而家仲有。纽约嘅颜先生嘅， 颜生你好，颜生 系你好， 咁啊，纽约嘅天气如何啊？ 啊，啱落咗少少雪啦。 哦，咁而家纽约话，而家纽约呢屋好贵，嗰啲租又好贵，系嘛？ 啊 ，compare 条香港冇得比啊！香港系过分地贵， 即系香港仲贵， 同埋始终我哋呢度人工高啲噶嘛， 系嘛？ 系。 系啊，始终比美国average 我哋高过香港都几多下嘅。 啊，即系普通人咧， 你交税又高咧，吓吓。不过我哋要交间接税吓。 啊， 普通人有 咁，我哋又福利好啲喎。 普通人 我哋啊，政府啲现出人好多噶。 系系。 同埋普通人唔使交咁多税嘅，系嗰啲有钱佬先交咁多税嘅。 系啊。 你想讲咩喂，老友记？ 我一家人咁。 啊，你想讲咩喂，颜生， 咁我系啊，阿郑家富咧，成日就讲话啊，大家中国人啦，啊，即系佢好心痛啊，咁样睇。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谂清楚，究竟乜嘢为之中国人啦？ 嗯， 因为中国唔系一个即系唔系唔同日本啊、德国啊嗰啲，中国唔系一个 nation state， 唔系一个单一民族嘅国家嚟嘅。 咁 咩为之中国人咧？唔系话啊，你同我有血缘关系，咁就叫中国人。咁如果讲血缘关系，其实越南人咧。同我哋廣東人咧仲近啲嘅，基本上，咁越南人唔通又係中國人嗎？唔係咁樣計噶嘛。因為啲中國人就係、是、大家有共同嘅文化嘅，中國一個文化國家嚟。咁但係我哋有邊？我哋而我想問而家我哋中國人嘅文化係咩？就係、是、儒家文化啦，所謂嘅禮儀廉恥啦。咁請問而家嘅大陸有咩禮儀廉恥咧可言咧？而家呢個中呢、這個所謂嘅 錢作怪啊，一個字錢啊，錢字。仲有一个，仲有一个权字，啊，仲有一个权字， 系啦，仲有一 个识字， 我真系未见过嘅。如果我哋仲有礼仪廉耻嘅话，请问点解嗰阵时我记得好似年几两年前我睇过一个访问，话一个访问一个细路女，好似六七岁，问佢第时大个你想做咩啊？ 做高官， 我想做贪官，即系咁样，我哋仲可唔可以话嗰啲人喺中国大陆而家嗰啲人同我哋系同根源呢？我哋文化真系差太远啦，我觉得。所以有阵时点样为之中国人唔打中国人咧？而家我哋究竟点样为之中国人咧？真系，我希望郑家富自己谂清楚，咁乜嘢为之中国人啊？ 咁都唔系， 即系文化真系太远，嗰啲唔系真系中国人嚟噶啦。 其实第一样嘢，阿富咧就住嗰、那个 陈文， 即系内地走落嚟嗰啲都叫同胞啦。就系你承认又好，唔承认又好，始终血浓于水啊。咁另一个问题就系嗰啲系弱势社群嚟嘅。老实讲，嗰啲人走落嚟做水货，买奶粉或者买朱古力带翻去都系赚一日，赚翻嗰一百几十，搵翻两餐。 就不是那些貪官污吏嘛。你要打就打那些貪官污吏嘛。你明白嗎？ 這個方向是 對的。即是鄭家富其實說我們不要相煎何太急。 不是，我明白世界大同嘛。那我們其實應該呢是幫助非洲那些貧窮的人還要緊要一點，他們比較還慘一點。 不是，那你最緊現在在門口，不是現在在門口發生的事嘛。 中國人啊。 不是，現在鄭家富就叫你不要去不要去打压那些，不要打压那些弱势社群。其实我哋都唔需要讲人。 其实大班，你谂下，如果我哋不断供应奶粉俾上边，咁上边嗰啲人就觉得哦，都冇咩事啫，香港有奶粉，咁佢哋就唔会反噶啦。 都唔系噶，香港冇奶粉，你搞错啦，中国有14亿人噶，你谂下，香港有几多奶粉供应啊？系一啲人咧，即系仲有少少办法就走落嚟。其实嗰啲人系搵食嘅，嗱，嗰啲人唔系买奶粉嗰啲人嚟嘅。他是运货的人来的，他是做这个物流的，那些是搵两餐的人来的。 即 是最终是买奶粉，买奶粉的人是有钱的人的，你想想那些穷的人在大陆那些民工， 中共统 治哪里买得起一些走私入去大陆的水货奶粉几百元一罐，三四百元一罐。 香港人都觉得贵啦。 我哋有 阵 时候， 我只系讨论一样嘢，你批评系郑家富嗰度，我唔系帮佢，即系我解释俾你佢嘅讲法。 我明。 O K。 我话你其实讲真，我哋如果 即系你嘅讲到一个比较大嘅层次嘅咧，讲到一个民族啊观念嗰样嘢咯。好啦，多谢你电话。嗱，我哋节目时间够啦，下次再倾吓。拜拜。